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张龙心急如焚，知道红鸾半分耽误不得，情急之下抛下烛台伸手来夺。小青花玩小力薄，哪里抢得过张龙，只觉怀中一空，心下大急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跌跌撞撞跟在后头追。方追到门口，就见张龙已将图交至展昭手中。离机冷笑一声，驱前来取。小青花眼见展昭将图递向离机，只觉浑身的血霎时冲向脑顶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嘶声道： 展昭，你干！ 展昭浑身一震，手上的动作略停，转头向小青花看过来： 那不是你的图，那是我的图，是我告诉你毒在他师傅的，是我一路把毒从他师傅拿回来的，那是我的毒，我的。 小青花满腹委屈，眼泪哗啦啦直流。果然展昭的眼底现出迟疑的神色来，慢慢将手缩回。见展昭犹豫，公孙策忍不住出言提醒： 展护卫，红鸾姑娘撑不了多久了。 离机皱了皱眉头，不置一词。临行之前，温故委鱼再三提醒，不可在开封府动手。 新主府上可以有宵小刺客盗贼，绝不能慢生妖气，否则惊动上界，谁都不好交代。 想想也是，文曲星下凡，上界多少双眼睛盯着，被凡人勾线谋算，只是尘世区区劫难。但是如若起了妖气，这只脚万不可跨过界，玩火可以偶尔为之，至于飞身扑火，只有没脑子的蛾子才干得出来。因此强自收敛，与展昭心平气和做这笔交易。展昭眼睫低垂，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脑中却转过无数念头。红鸾的气息愈见微弱，不知道经受的是怎样巨大的痛苦，竟连皱眉的气力也失了。失神的双眸直直对着半空，扣住胸口的手僵硬在那里，怎么掰也掰不开。展昭几乎能够感觉到红鸾仅存的生命正游丝般一缕缕抽离出去，卷轴不重，分量却一直压到心里。展昭从未迟疑过要用瀛洲图去交换红鸾的性命，一为相见，一为救人，轻重缓急，高下立分。从一开始他也并不相信利用瀛洲图就可以与端木翠见面，天机难测。这图到了己方手中，实与平常的字画无异，要到哪一日才能参透玄机呢？真正让展昭进退两难的是小青花的话。自己不是瀛洲图的主人，有何资格决定瀛洲图的归属去留？离机终于不耐烦了： 展昭，你若拿不定主意，便慢慢想吧，顺便替这丫头备口棺材。今日拿不到图，我还可改日来拿。可这丫头今日若是死了…… 离阶故意将话只说了一半，冷笑连连，转身欲走。 慢着。 果不其然，离阶心中得意，面上却做出诧异神色来。展昭示意赵虎扶住红鸾，缓缓站起身来： 救人要紧，救回红鸾之后，展某自会将瀛洲图双手奉上。 为什么不是你先把图给我？我拿到图之后，自会救人。 詹某前日曾败于你手，你若要动手抢图，我也未必拦得住。既然不准备动手，那就要行得交易的规矩。 离机的目光在展昭身上逡巡一回，阴恻恻的一笑。 也好，你若是出尔反尔，我自是有手段让这丫头死得更快。 蓬莱图、方丈图、瀛洲图三幅仙山图飘飘悠悠悬于书房半空，案上的烛火颇有些飘忽，在图符上投下跃动不定的暗影。 我真是不明白。 离机伸手轻拂图轴。 你是神仙，做神仙的有什么事是自己不能做的，偏偏要与妖为伍？ 你的话未免太多了些。 和你这样的人合作，我不得不多问些。魂骨为鱼，我不管你在谋算些什么，我想要的东西你可是一直都清楚的。 当然清楚，仙山的不死药而已。离机，你已修成精怪，可以得享千年寿元，还嫌不够吗？ 千年之后呢？还不是要死？况且仙山的不死药吃了是可以登仙的。 做神仙有什么好？ 离机则表示总比做妖好。 秦汉之后，上界久不度凡人升仙，不死药所剩无几了。 我当然知道，否则也不会与你合作。 瀛洲的不死药藏在金銮冠青离玉玑之下，待事情办完之后，我自会去帮你取。 放着瀛洲图在这，为什么不能现在去取？ 瀛洲图和人间的通路，朔日子时正才会开启。 还有九日，便是朔时。 游雄氏还没有找到温先生。 找到你口中的温先生是迟早的事。温姑为语，你推三阻四，到底是为什么？ 温姑尾鱼面上透出极怪异的神色来。 端木翠正在金銮冠禁足，撞上了他，有去无回。 又是端木翠，他究竟是什么来头，要我对他退避三舍？ 你真的想知道？ 愿闻其详。 温姑尾鱼瞥眼看到书案砚中尚有余墨，袍袖一甩，劲风带起砚台，墨汁便往离机处洒过来。离机一惊，正想错身避开，那墨汁竟似有了灵气般，在半空之中四下舒展，移离开来。额顷便布作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：“凤鸣岐山。” 有谢谢。最好的谢谢，有香炉，最好的药粥叫香炉，要连点九日的香，我才能做梦。神仙才会告诉我瀛洲图在哪儿。 小青花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哽咽。公孙策点头，忙提笔在纸上记下。 你放心，我会买回来。 谁要你买啊？我不稀罕你买。 小青花几乎是吼将出来，吼完了嘴一偏，眼泪又下来了。 我去买。 赵虎一见不对，忙伸手扯过公孙策记下的纸。 你放心。 要多买些。 一定一定，我一定多多的买，莫说连烧九日，连烧十九日都够。 来不去 啊。这就去。 赵虎将字纸往怀中一揣， 忙不迭地跨出门去，险些被门槛绊着。展昭心中轻轻叹口气，看着小青花红肿的眼睛，心里委实有些愧疚。 小青花，你听我。 我不要听你说话，听你说话就疼的。 小青花双手抱头，一屁股坐倒在桌案上，两条小细腿四下乱踢。 你滚得远远的，有多远滚多远。 展昭不语，倒是公孙策先开口。 啊，小青花这里有我照顾，你去看红鸾姑娘吧。虽说救过来了，身子还是虚得很。 可是， 可是什么？ 公孙策佯装生气，不由分说拽起展昭便往门外走。快到门边时，才悄悄冲展昭使了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 他现在火大得很，小娃娃家使性子，不多时便好了。”你且先避避， 那此处有劳先生了。小青花若想要什么，先生尽管答应，若力有未逮，来找我便是。 公孙策未及答话，就听到小青花在屋内暴跳如雷： 不要你假惺惺，是才捅刀子，现在又来扮好人。 慌得公孙策连推带搡，总算是劝得展昭离去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无常阳。